8月15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八五二 talk， 我是呢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Tommy。 今日咧就单大新闻，今日事不宜迟咧，今日净系讲呢一单啫。咁就话说咧，呢一个伟大嘅特首梁振英， 伟你个大， 伟大特首梁振英咧， 伟你个大，点样伟大啊？ 今日咧就喺镜头前面，喺镁光灯之下咧，就好似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咁样咧，好威威地咧，当住全港市民签咗呢一个反占中嘅表格。即係呢個周融嗰壇反佔中啦，咁其實就唔驚喜，即係唔意外嘅，因為不嬲佢早 都話去㗎啦， 早幾個禮拜已經話咧，會用個人名義去簽，咁但係只不過嗰陣時大家就理解咧，佢可能係即係暗揩私底下放工去簽咧，就唔會見記者咁樣嘅，咁但係就冇諗過咧，佢會見記者啦，同埋冇諗過佢會咁高調，即係特登約曬啲記者嚟、 啊。我要講一講個場面先啦，咁樣。 係。 咁樣當時咧，嗱，寶寶村反佔中大聯盟嘅召集人周融啦、吳秋北啦、香港總商會總裁彭耀佳啦。同埋呢個白宮發言人、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等七個小矮人咧，係當時咧即係梁振英未嚟嘅，佢哋就排排企列隊歡迎嘅，咁就等佢出嚟咁樣嘅，咁就握曬手咁樣，咁真係老實講，我以為真係去簽哇 ，Sipa 又有最新嘅嗰啲， 我諗下 Sipa 都未必有咁型添啊，即係 Sipa 都未必有咁場面虛涵添啊，即係諗下今日嗰個畫面係。即係嗱，老實講，你簽已經有問題㗎啦。咁我當你簽係 O K。咁但係之前話過係抽空去簽㗎嘛。嗰啲咪真係用你啲私人時間自己行去條街嗰度咪簽咯。咁但係諗下今日佢簽咧係講五點幾嗱，我唔知五點幾算唔算係佢嘅 office hour， 因為公務員即係 特首呢份工好難話咩。 特首呢份工我唔知你 office hour 幾點至幾點，但係你五點幾都算係都應該都算係你仲有嘢做緊㗎嘛。但係佢特登又抽一段時間出嚟簽名喎，咁啊召集咗咁多大人物出嚟喎。咁跟住你諗下即係。他簽的時候鎂光燈之下啦，佢仲要咧慢，特登慢慢簽，然後微笑俾大家影相，跟簽完之後咧接埋佢，擺入嗰個箱之前咧， 仲要 hold 一半 ，hold 一半 ，hold 一半，跟住望住啲記者喺度笑。喂，大佬，啲人唔知仲以為，咦，今日係咪投票日啊？你係咪即係親身示範公民責任要嚟投票啊？咁樣。 哦，原來示範都係佢都想呢個係公民責任 啊。佢都覺得反佔中係公民責任嚟嘅。 係啊。 咁啊，結果喺鎂光燈之下咧，好有型咁樣就咧簽完啦，跟住投咗入去啦，咁啊完成咗個步驟啦。咁但係咧最即係關鍵嘅一點就係咧，佢出到嚟接受記者訪問嘅時候咧，啲記者都係咁質佢嘅， 又用個人身份啦，佢又話自己係 梁生，你又話你用個人身份，咁點解你會即係用曬政府新聞處發稿，然後咧即係嚟到嘅時候咧，有啲新聞官就喺你隔離 stand by， 即係你諗下，如果你係個人身份，你咪自己嚟，你係梁振英呢個市民， 因為 你就冇理由隔離傍住啲新聞處嘅職員啊，馮偉光嗰啲傍住你噶嘛。你應該係自己咁啊出嚟， 甚至周融應都唔應該知啦。我使乜話俾你知啫？我一個街站簽。 嗱，呢個係個問題喎。周融大細超喎。嗱，我嗱大家都知啦，我係堅決反佔中噶嘛，即係我陳建明堅決反佔中。 我黃君麗都堅決反 佔中。我愛國愛港，點解我要簽名嘅時候，周融唔喺隔離望住我笑同我合照啊？ 係喎。 我都唔公道咯，即係你都你 嗱，我都諗住 係咪我張票？就唔值梁振英咁有錢先。 我都禮拜嗱，我禮拜一咧都會啊，冇禮拜一完咗咯喎。 禮拜一完咗啦。 禮拜我就聽日即刻去申請，即刻我今晚即刻通知周融。我聽日會上總商會簽名。 我陣間再幫我出聲嗰度 Facebook 留言。 嗱，各位記者朋友，大家一定要嚟影個相啊！我叫黃君麗。 你諗下，我哋為反佔中撲心撲命， 出幾多力啊？ 出咁多力，你竟然唔周融唔隔離傍住我，吳秋北嗰啲唔傍住我。你梁振英都是一介市民啫嘛，佢個人名義啊嘛。 係啊，一介市民啫喎。 點解吳秋北要綁住佢先？我覺得好唔公道咯。 原來市民同市民之間都有唔同等級嘅而家。 喂，咁周一召喚周一樂，周一樂出嚟講兩句啊！喂，佢歧視我啲星斗市民喎而家。 即係而家真係有啲人比有啲人更加平等。 咁啊，我覺得周融要出嚟盡快道歉咯，向我哋呢啲反佔中嘅忠實 fans 嘅一個最重要嘅市民其中一個。 係啊，我真係覺得你要道歉，你冇我哋嘅支持，你什麼都不是，係咪先？ 阿基 ，Ega Ega Ega Ega Ega。 咁你諗下啦，嗱，跟住唔止喎，完咗呢件事之後咧，咁啊呢個新聞處咧，即係政府嘅新聞處喎，就再發一篇新聞稿，就話咧咩爭取普選係唔需要犯法咁樣嘅。 哦，就而家讀少少啦，佢話。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他反對以任何犯法的方式追求和支持某一個普選方案。中央過去都多次表明不會被佔中或者類似的犯法行為脅迫了。喂，那你又說以個人名義，做什麼你這裡又用行政長官梁振英啊？ 他是用特區政府，對啦對啦，第二就是他用特區政府的那個新聞處的新聞稿就說梁振英今天參與這個簽名活動，然後對傳媒說巴巴巴巴巴，他就指出巴巴巴巴巴巴這樣。咁你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好難話俾我聽，你用個人身份喎。 佢話要講其他嘢，佢話點解要帶新聞官去，因為要講其他嘢啊嘛。 咁點嗱？你如果其他嘢出新聞稿，即係所謂其他嘢，即係建民主黨嗰啲，我當你出新聞稿都勉強講得通啦。喂，咁你做乜？因為普普選反佔中呢個出新聞稿就完全講唔通。 嗱，如果你個新聞稿係話今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一個活動嘅時候被問到點睇政改，佢就話叭叭叭叭叭叭，咁都仲可以講得通。或者佢就回應話咧，民主黨叭叭叭叭叭叭，咁都仲 OK。但係而家呢篇新聞稿個主軸咧擺到明就係話佢簽表格。咁你即個焦點喺佢簽表格嗰度。 喂，最抵死就係呢一篇嘢冇講過個人身份嘅喎。 係啊，有冇個人身份四個字啊？ 冇。 冇啊，仲要作為行政長官添喎，第三段寫住。 係啊。 咁呢一個咧，嗱，我哋又客觀中立持平嘅，我哋就唔會批評佢嘅。我哋借助我哋咧偉大祖國嘅一份咧偉大嘅官媒咧。 咁當然都要 credit 翻呢個 USP 社媒嘅。 我哋就係今日喺呢個 USP 社媒嘅 Facebook 咧，見到一篇回帶嘅文章。咁啊，我都話偉大祖國犀利㗎啦，即係呢一個。偉大祖國的環球時報咧，簡直係嗰啲叫咩啊？搭時光機啊！ 搭時光機， 佢搭時光機嚟串啊梁振英啊！喺九年前已經寫篇文嚟串梁振英啊！ 好， 咁啊，話説呢個環球時報咧，九年前即係2005年嘅篇文章就叫《個人身份難掩耳目》， 咁就係批評呢個當時嘅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就參拜靖國神社啦。係 啦，因為嗰陣時小泉咧就聲稱用個人名義去參拜呢個靖國神社，咁啊傷害祖國13億人口嘅感情啦。 好，建平而家即刻發揮你嘅小宇宙，改一改佢，震啊梁姐幾句。 講幾句先，咁咧呢個環球時報嗰陣時點寫咧？佢就係話對於小泉嘅個人身份，咁啊係咯，不過我換啦， 即刻換啦。 嗱，以下嗱聽住啦喎。以下我講嘅嘢咧，本來係寫住小泉嘅，但我就換咗做梁振英三個字。 咁參拜靖國神社就梗係變咗佢簽名啦。 大家就明白嗰個邏輯㗎啦。嗱，我而家以下讀嘅嘢咧，就已經換咗嗰兩個關鍵詞㗎啦。大家聽下啦，係《環球時報》啊，《環球時報》嘅評論就話啦：對於梁振英嘅個人身份，必須辨識。喺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任何個人，只要佢擔當咗國家嘅要職，佢嘅公眾面貌就唔再係個人啦。佢嘅社會文化。政治動作就決無個人名義可言。梁振英可以是一個父親，可以是一個兒子，可以是一個丈夫，但是世人認識梁振英是作為一個政府首相的梁振英。世界看梁振英的行為就是香港政治外交的行為，否則這個梁振英就不值得世人議論了。 擲地有聲， 字字鏗鏘， 字字珠玑， 字字珠玑。咁我都有嗰句啦，我哋作為反佔中嘅忠實擁趸，我認為梁振英要盡快出嚟譴責《環球時報》。《環球時報》咁樣寫咧，好明顯係違背咗特區政府一貫以嚟嘅政策。我覺得嗱，好似講真，我哋呢啲愛國愛港嘅主持人，懇切擁護反佔中，咁啊希望梁振英咧盡快出嚟譴責《環球時報》，咁啊甚至可以咧呼籲港人罷讀。以表示我哋呢一班即係愛國愛港嘅朋友咧嘅即係一番苦心。 以下呢一番話咧，我哋係以一個個人身份嚟講嘅，就唔係代表八五二嘅立場。我哋而家就唔係八五二日報嘅記者。 我哋唔係啊，我個人身份啫嘛。 個人身份。 所以周融快啲覆我哋電話咯。 係啊， 你如果唔係，我即係平機會投訴。 我聽日去總商會簽反佔中噶啦。 係啊，我點知總商會啊？我親自去到新蒲崗啊！我覺得佢要去新蒲崗路聲援我啊！真係唔好講笑。 哦，點解係新蒲崗嘅？ 唔知啊，我諗住講遠啲啫嘛。 好啦，好啦，好啦。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今日星期一咧，再同大家八五二 talk。咁啊，再次呼籲周融快啲回覆我哋啊！ 拜拜。 拜拜。